锵锵三人行。那天呢，咱们跟这个王蒙老师讲到这个苏俄情节， 一个又大又落后又冷又寒冷，而且他的文化呢，他又跟别人不一样。哎，但是他也很骄傲，他不是不骄傲啊。圣彼得堡就骄傲啊，圣彼得堡比莫斯科就骄傲。他说圣彼得堡的人的文化素质比莫斯科高得多。 哦， 他们的看法， 因为他圣彼得堡恰恰是反映了他要学西方，从现在的首都在莫斯科， 就您说对极了， 他就是彼得拉底觉得我们要学西方，要把首都。 首都往 西方 移，往这个波罗的海沿岸， 愣是在那儿一个荒地上建了一座。 对，您这 是 您看这有 明白人。他是为这个西方，还有他一方面，我觉得他的心态也挺奇怪，很自豪俄罗斯的文化，我们的传统。 对， 但另外一方面又自卑，为什么呢？他的贵族都说法语。以说法语为荣， 讲的好极 了，都以说法语为荣。 你讲太好了、 啊，他们说俄语，哪怕有时候要说点俄语，也要带点法语腔，他表示着我是贵族，我有身份， 身份高。 所以呢，他们的小孩都要请法国女教师、法国家庭教师。对于俄罗斯的小说，你看很多都是这个贵族男主人公跟法国女教师之间有暧昧关系，也那个什么《安娜·卡列尼娜》第一开始就是。那个是什么跟他的法国教师，就是安娜卡列尼娜的哥哥，跟法国教师有关系，他来调解就引起了这一个安娜卡列。所以你说他很自豪，确实很自豪。 托尔斯泰的小说里头、连写他们那个派对啊，他那 party 上啊、经常都是大段大段的法语，然后括弧里头再把它翻成俄语 啊，因为他确实当时贵族就是说法语啊，就说法语才显示我身份。你说他又有自豪又有自卑， 他这是开启了向西方学习嘛？ 学习啊、 当时向西方学习，以法国宫廷的那一套为贵。 对呀、对呀、 可是你说啊，他又特别，您说他是有文化自信，但是你看和得诺贝尔奖的这个谁呀、 白俄斯， 就是这个，就这个他写到的。很多纪实文学， 白俄罗斯， 哎，但是他认为他有俄罗斯情节， 对， 哎，虽然他是白俄罗斯人，但是你看他记录的今天的俄罗斯，他给我们传递出一种啊，就是又有这种文化的自信和自豪，但是呢，又很慌乱不知所措， 对， 哎，认为自己所相信的那些自豪好像都没有了，甚至你这个他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讲到语言，他说我现在在莫斯科大街上听见两个莫斯科小姑娘聊天，他们说的是俄语，可是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哦， 因为就类似于说啊，俩小姑娘讲的全是网络流行语。 哦， 这是个全世界的现象。 就是哎，他就觉得他作为他迷恋的那个文化自信，那个俄罗斯的文化，普希金的语言，莱蒙托夫的这个语言，你明白？他听不懂今天的莫斯科街头年轻人聊天的这套嗑。你看他表达的又是这样一种焦虑。 对对对， 我想就是王蒙老师刚才说到俄罗斯大呀，又很发达又很贫穷，我想着我们小时候经常读的那个叫拉吉舍夫是吧？ 那 地方有句诗很有名，什么俄罗斯母亲，你既富饶又贫困，既什么什么，他就反映出这种矛盾来。 啊，说回到刚才讲的这个文化， 对， 哎，您注意到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位女作家，白俄罗斯这个女作家，她说她听不懂现在这个莫斯科街头两个女孩子的聊天这个语言，这个你知道吗？让我又想到了呀，咱们中国。甚至想到了啊，跟您呢、峰哥跟王老师最近都有关的这个新闻和话题，一个是雷老师是不是参加这个什么年度汉字？ 年度汉字。 最近呢，王老师您还挑起个话题， 我俩在一个会上， 对， 我们在一块儿呢。 说您这个放炮，说是82岁的王蒙、痛恨小鲜肉，说这样的词让他特别反感， 是 啊，甚至什么影帝影后这个词儿，您也很讨厌。啊，但是这个马上也就有评论，就是说毫无疑问，王蒙的评语是一种保守的反应。您是怎么就有了这反应？ 他这我就是说这样子啊，这个讨论人的性的要求我都不反对，但是小鲜肉呢，就他级别有低，是不是啊？因为这个 就算是男女的直接的一种生理的需要，也不能把它写成是什么小鲜肉啊、老鲜肉啊，或者硬肉、 老鲜肉、 软肉啊什么的，就是。哎，我是觉得人的性生活是吧？人的性活动，它应该有多少有一点升华，有一种文化，有一种审美的这种高度。 那您对这个市井俗语，语言当中的很多这个 市井俗语、 口语啊， 口语里头那比小鲜肉还厉害的多了，你比如骂街的话， 哎， 但是那个没有大行其道， 没有， 您总不能把那些动词和那些关于器官的那些名词都挂在嘴上，是吧？你就是。咱们凤凰电视里头也没有出现过那种词儿，比如就常常咱们用打叉的那个词儿、 哎，对 对 对， 对不对？可这小鲜肉已经大行其道了， 是是， 连一个电影都批评说这都可以宣传说这个电影里头有小鲜肉，有几个小姑娘参加，我觉得这是一种低俗。 那这个屌丝这词儿呢？您也觉得？ 哎，屌丝呢，他是。从俗来的，哎，但是呢，他的解释并没有那么低俗，就好比啊，过去有一种说法叫“素妹荤菜”，荤妹素菜，荤妹素菜，妹就是谜语了， 嗯， 就是你说的这个话，你听着挺不雅的， 哎， 结果他的谜底其实很雅， 啊、 哎，屌丝就是一种荤妹素菜，他说的就是凡人。草民， 哦，您关心的是实际的这个 谜底，对 啊， 它实际的效果呀。 嗯， 您要是死抠住这屌字不放呢，当然它也不雅。 嗯， 反过来说，这屌丝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词儿、啊，特别美好的词儿，是吧？你比如在这个外交活动中，一般的人不会用这个词儿。 普京再狠也不能跟人讲这个。 普京人家从来不用这个，是不是？这个在比较，但是这个开玩笑的话，当人用这个的时候，他往往这个文字他已经转了， 啊、 所以我不认为屌丝呢没有引起我那么大的反感，但是小鲜肉我引起我的反感呢，我就是他往地下了走，往这个一个。青春的价值啊，如果把青春变成小鲜肉，他能万岁吗？我跟您说， 青春万岁，这 他就不能万岁了。您能把青春万岁，您能说成小鲜肉万岁吗？ 哎，我明白了，我现在能理解这王老师这意思啊。其实他关心的是词语背后的意识，就是你是什么意识， 就是他一种文化内涵，当然是、 哎、这其实一个这个意识不就是说男色嘛，把男把年轻的这个男子当成一个肉， 是 当成一个器官来欣赏来意淫嘛。 但是他这个小鲜肉本身，他也在网络上就他意义有所变化，有所转换，也是的啊，就是觉得一个挺嫩的，就那种小男孩小男生啊，就这种当演员的那种明星那种。 对呀、啊，王老师，您这不是刚才说，您说您关心这个俗妹儿，不是 这个 可以有雅的 荤妹儿素菜， 荤妹儿素菜。那这个小鲜肉为什么不能这个语义慢慢的转化成，它实际上指的就是年轻男子？ 是 是， 你不必太关心他表面的。 那是下一步的事儿，而且我那次说的非常的明白，我说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哎、 嗯， 但是 我没 有建议。我没有建议说是禁止用这个词儿，是不是、啊？ 哎，雷老师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呢，因为就是这个网络现在发达了，谁都可以在上面写。那么从前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在纸媒上发表都会经过过滤审查，包括在电视。那么现在视频、网络各种各样的词儿啊就都有。那么就你刚才说的，就是说那个白俄的作家已经听不懂两个小姑娘谈话。实际上这个我曾经写过文章，就这就是代沟。比如说。第一次引起我这个什么，那是将近10年前了。10年前当时是一个篮球比赛结束后，不是教练都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吗？大概是很有名的篮球教练，好像姓蒋，是中国，因为我不太有关心，好像姓蒋教练。当时记者招待会上有个年轻的，一个是某地的一个体育的记者，就说很尊重他，说蒋老师您是中国的骨灰级教练，您对这个。 张老师当场就到，您是某某某报报的，你当时在报上就说我是骨灰级教练，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呢，你怎么就这样了？我今天就要训你 骨灰 级。实际上他就已经，年轻人用骨灰级是一种，您恐怕知道，赞美的达到顶级了，尤其达到叫骨灰级。但这个蒋先生蒋老先生他没接触过这词儿，要我从前也没接触过。我说我当时就说在电视，他怎么能说那个骨灰级呢？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年轻人网络玩游戏一种赞美，达到顶级，甚至到顶级骨灰 了， 到了骨灰你还是忠于这个队啊，忠于自己的这个队带头了。哎，但这就当时那个老教练非常愤怒，这就是语言 是 不同的引起的这个误会误差，这就是语言的这个误会。 不是您现在不是说也是参加这个 年度什么汉字？ 对，因为这个年度汉字呢，这个实际上今年说是十年，已经不止十年了。你看，2006年评到2016年是11年了。有一次我忘记是哪一年了啊，就听着他的选择这个词儿是背，那么正好是我解读， 对对， 这个背当时能选这个，当时说背幸福、背加薪。 啊， 被自杀， 对对 对 是吧？他说被 拘留所里， 拘留所里啊，所以当时选了一个被。还有一年选的是控，控制的控，我觉得就选这个控啊是特有趣儿，因为这个控嘛， 被也很有趣儿， 对 呀、 啊， 很有趣儿、 哎。这个控呢，因为当时正好讲调控啊，控制这个，调控这个，调控那个，那是哪一年我忘了，反正是调控很严。完了之后，我注意到，也因为我参与这个，所以我对网络就。语言就开始比较熟悉，比较了解。实际上年轻人说，现在说，比如说您喜欢 LV 包，您喜欢什么包，他就不像您喜欢，你是 LV 控，你是网球控， 对， 你是篮球控， 还有这个， 你要不懂就不知道什么叫篮球控，什么叫 LV 控，就说你是特别迷这个东西的，并且它导致了中国语法的变化，倒装，对吧？你是 LV 控，从前就是我喜欢 LV， 或者他喜欢 LV 包。没有说他是 LV 控，这实际上语法，哎，这个控字我觉得当时选的就挺棒，用了还有一些词儿，有一些词儿包括那个当时网上最开始出现一个词儿，后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也都用了，给力 给力 给力。后来的中央电视台的人跟我说，当时呢选出来了之后，他们知道他们在焦点访谈想用这个，还没同意，说这是网络词汇，好像还不太能用，我们在等。哎，后来发现人民日报用了， 日报用了， 给力，完了中央电视台，那咱们也可以用了， 好， 用了给力。 对，那这个王老师，我问问您，您觉得这个语言它是不是自然而然的？ 是， 不是任何政府或者国家机器能够强行倾斜它， 对， 净化它？ 对，它呀，语言呢，它本身有自己的规律，即使它解释错了，你也没辙。 嗯， 是不是？比如现在成语跟古代的原意几乎很多都是相反的。 对， 但是 空穴来风， 但是他已经这样了，你也没辙。但是我们还可以，就是有一部分有选择能力的人，我们在语言的选择上呢，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的内涵。比如说《诗经》里头说“巧笑倩兮，巧目盼兮”， 美目盼兮，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嗯。 这个文化内涵，我觉得比小鲜肉要好一点， 美多了， 要美多了， 美多了。 这您承认这个是不是、 嗯？ 所以呢，尽管任何一个人不要想是吧，或者是用行政的权力来改造这个语言，但是呢，也还照样可以有所选择。文化高的人和文化低的人选择不一样。 嗯， 野蛮的是吧？暴力倾向严重的人和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人的，选择也不一样。 这您就是等于说到啊，人谈吐就决定 了 风度的。 对了，对了， 我们平常说这个人哎，谈吐非常吸引人。 对呀、啊，您说的好，这词儿、这词儿也好啊。 就他有他的语言， 就不一样了。 他每个人说话一使用的语言。可以有个人的风格、个人的修养。 另外，政府有没有作用？也有作用，不是没有作用。政府怎么会没有作用呢？那么刚才那个是这个雷老师是谁谈到土耳其呀、 啊？对， 土耳其那凯末尔他是真敢干，他把发音都改了，因为他那国家小，他是国父，他下令是吧？由于这个小舌音。 和这个不容这个其他的国家，欧洲其他国家不容易学，不容易用，所以他把有还有就是那个我们现在都是 NG 了， 嗯， 我们现在都是用来做这个词尾的词，就是说比如说王，这是可以， 嗯， 但是这个土耳其语里、突厥语里可能有类似的这种音，他也给取消了。 呵，这就是行政干预。 这是行政干预，能干预到这种程度， 这是很少有的。 那这全世界没有，我不知再不知道第二个例子。 嗯， 他能干预到这一步。 那你像当年秦始皇干预文字啊？ 不，那还多了。那中国的那个什么中国由于避讳呀、啊， 嗯， 出了多少新鲜的字儿，出了多少新鲜的念法， 对， 是不是？连正月都不能念正月，您是正月。 正月。 所以您说这个任何人 不完全是自然的。 也不完全是自然的，还是有一个就是说 行政的权利的 啊， 他是 行政的权利的， 他其实 有权利的，还有就是专家的， 专家的 有大学者的，中国的说法就是圣贤的，圣贤一出来他也影响。 所以说实际上是全部的历史 对 形成了一个 各方面的 各方面 也。网络也可以起作用， 嗯， 你也不能用禁止的方法。 当然，您就是说，现在也有很多争论，有一派人呢就认为今天的很多网络流行语啊，就是污染了汉语， 对， 污染了美好的这个语言，很多词啊就是很鄙俗，甚至很脏，对吧？而且呢，就是比如说现在讲我很难过呀，有个叫什么 蓝瘦香菇 、 对， 有的人就很讨厌这个词儿，而且是使得人的这个谈吐啊也很俗气，就是每个人都这么说，每个人现在我这发微信，我说你们谁都这么蓝瘦香菇，你们烦不烦呢？作家都讲究使用点独特的语言嘛，对吧？好，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另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可以坦然，就比如说您刚才讲这小鲜肉，那可能有人又说了，说您知道现在女的都叫老公，老公呢当年是叫太监的，那 是 他自然就转义了， 他 转化了，就是用不着为此啊就是忧心如焚。也有些人这么看您提出的这个， 我没有忧心如焚啊，我 您不是说您最讨厌 这个？我表达一下，我个人不喜欢这个。 不是，您还说是讨厌影帝影后。 哎，我就说我们有些学的港台的一些词儿， 嗯， 港台的那些词儿呢，它那个商业性太强，是吧？什么把这唱歌的叫成天王啊， 天后， 天后啊，影帝呀、啊，影后啊，啊，还动不动就是什么隆重推出，这些呢，我觉得我们不一定非得学那个。但是你要愿意学，当然我能管得住谁呀、啊？ 嗯， 如果大家接受了这些东西以后啊，实际上他的文化素质在降低。 哎，这就跟您 有那么严重吗？ 最开始的，跟您最开始的我了解的您的就产生某种矛盾。 是， 因为您是当文化部长的时候开放了歌厅，开放了这个跳舞厅，恰恰就是歌厅合法化，拿着麦克啊，这种歌手啊唱歌呀，商业化呀，完了就每个歌厅选，后来全国什么歌王啊什么天后啊就出来了，这也是一个这个在商业化社会中 这个您说的呀非常有意思、 嗯、 这个一点都不矛盾， 嗯， 歌厅应该开放， 对， 但是歌厅的唱法不等于是最好的唱法， 对， 是不是？他仍然不能够和帕瓦罗蒂比，他仍然就和那个什么布莱特曼这比，他都比不上。哎，你还得允许一个人说呀，就跟出书也一样，有的书他可以非常畅销，非常成功，甚至有的书还可以获得非常高级的奖项。但如果我认为这个书写的并不是那么好，我也同样，任何人都有权利指出来你这写的并不好。 你看，我看还有一个人引用一个外国学者的话，就是说呀，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就不管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 嗯， 不管你下什么样的这个禁令，都不可能改变这个，就是那意思，就是一个民族骂人的习惯和语言，有这么一个话。你像今天网络上的很多年轻人的这些词儿啊，有人把它理解为一种啊语言上的这个青少年的涂鸦现象， 就是说你要不要把它看得那么样的严重，他其实有点青少年涂鸦，他在网上 对 他胡说很多词儿啊，流行不了一个月就没有人提了，也有些呢就一直留下来了，也有些呢转变了他最初的这个直译的意思，这是不是一种语言的自然的现象？ 是自然的，有时候还有趣味的，有些这词儿啊，实在也没有什么高明的，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味。比如说普大喜奔，我就觉得， 喜大普 什么什么什么高大上什么什么，还有什么。有很多词都 白富美， 还有不明觉厉，我也觉得好玩。 不明觉厉， 您觉得这都可以进入现代汉语的这个保护？ 那我没有，这别进入保护。 看这个进入不进入要看历史，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过了十年二十年还用，那肯定要进入。 现在已经没人用， 已经没人用，那就进入不了。 像普大喜奔已经都很少用， 就是很多词都是在 不明觉厉，这都很少用。 但是你比如说，我看过一个台湾的一个朋友，一位父亲。他写的这个文章，他就说这个他从他女儿嘴里听见说，哇塞，这个 哇塞， 实际上是咱们说的那个更难听的那个的另一个转音，然后呢，然后他突然有一天听他女儿就讲说哇塞好啊，你看他是有一定年龄的人， 他觉得 怎么可以这么，我的这个女儿。十几岁的女孩子嘴里说出这种 粗话， 对。但是后来他一看呢，他这个好，这个最早是一个音乐电视，什么 Channel V 啊，什么音乐电视做的一个广告，后来周杰伦也最爱用，就成了一种赞美。哇，那么这个事儿，你要不要去计较？甚至在比如在大陆。也有的父母亲说听不得自己的女儿讲这个燃并卵，第一次听他听不就没听懂什么意思，后来就问女儿什么意思呢，就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南方人经常用的，没有这个卵用， 对， 就像北方人 说 没 懂，可能他作为父母亲他就觉得他没法想象一个女孩子满嘴都是这种生殖器性行为，可是呢你在今天的青少年嘴里看起来这算什么呢， 因为你像他那个考证啊，我觉得不一定很有道理，尤其这个哇塞，哇塞它是根据欧美人表示讲哇哇是这样来的，那么有的学者非要根据这个去考证几千年前是什么什么啊，是这样来的，并且你看年轻人现在这一，我专门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听取蛙声一片，因为当时正好有关部门下了一个通知，说主持人不许用港台腔，不许用哇表示惊讶，实际上我就是说这个表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变化的，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从小表示惊讶，他说啊哎呦啊，这样没有接受过哇，但是年轻的一代都是哇，当时呢那些还是很年轻的主持人很少，你控制得住，但是现在你看娱乐节目的就年轻的包括央视的不都是哇哇塞，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何妨用听取蛙声一片的这种心情你来看这个年轻人。 王老师您认为对这个应该抱一种宽容的态度，还 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作为语言文化的政策来说当然应该宽容，是吧，我们尽量避免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来承认某几种语言或者否定经济种语言，要如果说从个人的喜好和选择上来说当然还是可以有所选择，就像选择刚才说这个美目盼兮什么这个一样的道理，现在的文化呀，我觉得随着这个传播手段的不同啊，整个这个民粹化的现象是很严重的， 对， 整个社会在民粹化，政治也在民粹化，你不管从特朗普那儿说起也好，说的哪儿也好，文化也在民粹化。你现在网上写的小说啊，网上发表的小说很多比咱们那个正式的纸集出的那个书啊销量大得多， 哎， 挣的钱还多。在网上写长篇小说一年可以挣上是不是上千万，那是多少，反正都这样的事情都是有的。但是呢不等于说呀就是民粹化的东西都是好的东西， 我觉得 我又觉得我们的尤其是比如说大学， 如果一个大学里头这个所有的教授讲话都是用这个 原定论， 这个也有点可笑。 我觉得这个王老师最难得的就是什么呢？他有对很多文化上的事有自己的看法，但他掌握权力当文化部长的时候，不把自己的作为一个政策必须这样，相反推行了一个他并不完全很喜欢的像商业化呀、开放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领导人应该有的，不把自己的喜好当做一个全民族、全国家应该的。哎，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但是应该 是 我觉得应该开放， 就是这种态度。